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有计卿。好多朋友都问我们会不会卿下法治的问题呢？因为过去十个月呢，香港发生了一场很庞大的社会运动。而这场社会运动呢，也都很多朋友可以问我们究竟当中会影响到法治。咁亦都好多朋友亦都有一个好强烈嘅感觉，就係好似法治受到好大冲击，受到好大影响。所以唔同嘅阵营呢，亦都对于究竟法治係点死嘅，点样受到冲击呢，有唔同嘅睇法。咁於是呢，我哋今集呢就忍唔住同大家傾下啦，究竟法治同埋社会运动之间有咩关系。咁我哋好高兴呢，今日请到呢两位重量级嘅嘉宾呢嚟到同我哋讨论呢个 topic 嘅。包括咗呢杨乐桥议员 Alvin。同埋張國軍議員 Horace， 係啦，咁啊好感謝咧，大家上嚟咧同我哋討論呢、這個其實真係對於香港而家好切身嘅一個題目嚇，亦都當然有我嘅拍檔主持朱文啦嚇，大家非常熟悉噶。 有重量級嘉賓嘅，你望住我，我嚇親你以為話係我。 係呢個難擊搞太多次啊，所以暫時忍住先係啦，係啦。咁、okay. 但係呢、這個 topic 我估係好多朋友甚至我估議員之間都好關心啊。我睇報紙成日見到嚇唔同黨派嘅議員咧都討論過呢個 topic 係啦，有就住香港嘅法治狀況啦，同埋。咁點先為止法治呢，係發表過唔少意見嘅。所以我估我哋成個題目開始嘅時候，不如即係有啲觀眾未必咁熟悉啊。我哋不如開始從一個比較general 嘅一個切入點去傾下，就係、是、其實咩為止法治呢？即係成日都話喂香港有啲人就話法治已死，有啲人就話唔係，其實香港法治就好健全嘅。亦都有啲人話唔係，法治雖然未死，但都受到好大衝擊。咁但係好似 presuppose 咗預設咗法治嘅概念，但未必好多時候喺尤其寫報章篇幅唔係咁長嘅啲報道裏面咧，未必有足夠空間去討論緊法治係咩嚟。咁不如我哋由呢個切入點開始講下，即係法治其實係咩嚟嘅？大家會點理解法治嘅概念？所以我哋先再傾落去，究竟算唔算已經死咗啊，或者受到好大嘅衝擊咧？咁樣，唔知道大家點樣睇咧？ 我想法治呢個字咧，我哋香港嘅朋友或者其實世界各地嘅朋友咧，其實大家都喺耳邊經常聽到，你問每一個人你有冇聽過乜法治呢兩個字呢，大家都話聽過。咁但係呢兩個字究竟點解喺大家心目中，究竟你覺得法治係乜嘢嚟呢？其實每一個人佢未必可以好清楚講得出，又或者其實每個人咧佢嘅睇法都會有啲唔同。我據我自己所了解啦，法治呢個字咧真正出現咧就喺19世紀啦，喺英國咧已經有學者用法治呢個字，但係其實早過。在19世紀這個學者提出之前呢，其實沒有這個字，但這個概念呢其實已經呢開始在法律界在學術界裡面呢是那個概念呢已經是出現了。好啦，這麼多年以來出現了到現在今時今日在香港，究竟法治是什麼來呢？那當然啦，我們知道就說、法治其實你都要分層次之分的，很多人所說。當然最簡單每一個老百姓最容易聽得明的法治咧，就係話喂個法律要透過一個公開公平嘅制度，亦都係令到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嘅一條法例，然後大家去跟，從而咧係保障每一個人我喺度嘅權利，同埋我哋每一個人釐定我哋每一個人嘅責任。嗱、这个、呢個咧，我相信就比較老百姓咧係容易聽得明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隨住喺近年啦，由佔中到修例開始咧。香港有啲學者咧就會提出，或者有其他議員都係啦，提出咗就話：喂，法治係多過呢一樣嘢嘅嚇。法治之上咧，我哋仲要講公義嚇、行公義。咁所以咧，有時違反法律嘅時候咧，未必坐得曬嘅。咁嗱，去到呢個位咧，其實就出現咗就大家有分歧啦。啊，有啲人就覺得，總之我係行公義嘅時候，我做嘅嘢就冇問題噶啦。咁但係對於有啲人嚟講，喂唔係喎，我而家特別好似喺剛才主持你所講，過去一年裏面修例風波之下，有好多人佢不管係財產，我自己咁講、我嘅議員辦事處俾人三番四次打爛摧毀 啊！睇到圖都見到係真係摧毀 嘅。有時咧 Facebook 講完嘢咧，跟住有人咧就會喺屋企度起你底喎、你住喺邊度啦？你有幾多細路仔啦？去邊度出入啦？嗱，呢、這個去到呢個位嘅時候。究竟我嘅法律權利已經係可能係受到一個威脅，冇人保護到嗱，咁呢個情況其實就已經我自己認為咧，已經喺第一線最剛才所講最基層嘅情況，已經係違反咗法治去保障我哋每個人嘅權利以及義務呢一個嘅層次。 可唔可以講清楚少少點解要覺得違反法治嘅呢個位係？ 因為我法律之下，其實我自己嘅權利受保護噶嘛。包括我的言論自由、包括我的政治立場、但是我正正就過去一年裏面因為我的言論因為我的政治立場我自己的 公務嘅辦事處，又或者我嘅家庭係會受到威脅破壞，但係冇人保護到喎。咁呢個其實就已經係侵犯咗我喺法律之下權利㗎喇喎。咁所以喺法治第一層嚟講，其實喺過去一年裏面已經係對我，或者唔單止係我，其他一啲嘅香港人，其實呢已經係造成威脅，甚至一啲實際嘅破壞。咁呢一個呢，其實我認為呢，大家都要深思，究竟我哋而家有啲人所講嘅行公義係咪可以去到呢一個咁嘅程度，呢一個咁嘅地步呢咁樣。 朱文係咪有問題呀先？ 唔好意思啊，我又會俾人鬧，我唔俾嘉賓講，但我真係好想問。 因為成日 YouTube 下面都有啲留言就話肥佬俾咗啲嘉賓講嘢啦。 對唔住， 請講先。 好想講就係、是、我開始你話你覺得法治最基本的層次就是要一個公平公開的過程去制定，然後去保障不同人的權利嘛。跟住你就後尾呢就跟另一種對法治的理解做了一個 contrast 咁樣，就是話呢違法達義或者法治呢是要保障公義。其實兩個概念我其實唔係好睇到有一個好好深嘅矛盾嘅，因為前者你啱啱自己講嗰個例子，即係嗰個理解，咪就係都覺得法律要保障公義咯。其實兩個你話一個低層次啲，一個深入啲，其實都係要求緊法律去保障公義嘅。 其實就見唔到有咩。我唔係講緊兩個層次之間嗰個矛盾啊。剛才我所講就話，喂，你講到頭先最基層嘅呢一個法治咧，老百姓係最聽得明，亦都冇分歧。但係當你再提高一個層次，即係正如我剛才所講，即係佔中修例所講嘅，去到違法達義、公民抗命嘅時候，嗱，去到呢個位咧，嗰個分歧就越嚟越大啦。第一嚇， 所以我估 Horace 個 point 正正唔係講緊，即係好似話，喂，最低嗰個層次都係保障公義啊咁樣。但我估 Horace 個 point 係講緊係透過守法嚟有達到公義啊。定違法達到公義呢兩個層次，所以我估個 point 係講係嘛，所以即使 in a sense 兩個都係達到公義嘅，但係咧守法同違法唔同嘅，而 Horace 個 point 係守法，從而保障到某一啲公義咧，或者一啲啱嘅嘢咧，係更加 fundamental 更加基本嘅，而呢個位就係冇爭議嘅位所謂，而高一個層次我覺得反而大家有爭議喎，有啲人認同，啲人唔認同，老百姓未必聽得明，於是我哋起碼要保障一對基本嗰層先，而最基本嗰層守法。或者所有人都守法，從而令到保障到某啲有價值嘅嘢咧，呢、這個我都做唔到，所以就呢、這個係你對法治理解。 當你講到違法達義呢度咧，肯定又有排講嘅，即係我亦都願意一陣間繼續我哋展開鋪開去講嘅，因為其實我上年我自己讀書喺香港大學的時候，我亦都有幾個課堂咧，就住什麼叫公民抗命係咪應該做嘅呢一個咧，同教授其實都會無限展開辯論嘅呢、這個題目。 嗱，我哋呢個時候不如聽下 Alvin 點樣睇啊？ 對於法治呢兩個字咧，我哋先褪下一步去睇翻法律為何物先。咁當然法律就係一個大眾約定俗成，或者透過一個程序，大家都可以跟隨嘅一個規矩。咁呢個就係法律啦。冇法律，咁法律先至係構成法治嘅一個重要元素嚟噶嘛。咁但係法律又點產生咧？咁當然呢個就係透過一個既大家都同意的一個程序，是一個法治如果做到的話就是公開的，是一個有民意授權的方法，是可以制定一個法律，這個是有 due process 的，是有程序公義的。就是制定了法律，如果我們只是將它集中在普通人他有沒有違反這些法律，從而去判斷這個法治有沒有被破壞的話，那這個呢就留於最基本。咁但係其實去到最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個概念呢，最終唔係針對普羅百姓，其實係針對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㗎嘛。咁即係話如果我哋慢慢咁樣堆積上嚟嘅話，法治最重要嘅元素就係對公權力嘅限制。因為呢個先係反映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公權力者佢受嘅制約必然是比一個普通市民更加多。為什麼呢？因為普通市民是沒有擁有例如執法者的權力的。那當你權力越大，你相應的被制約的也都應該是更加多。那這個呢才是最基本的一個道理來的。好了，那當然法治的內涵應該還是很闊的。你也要有一個公開透明的公正獨立的司法機構。但是这个不是整个法治在概念或者体系里面唯一或者全部，而是全部包括執法、行政，即是代表行政，立法，在立法的过程 是不是公平公正啦，是不是公开透明啦，当然司法就刚才有提及的。咁所以几个环节嘅互相制衡同埋有效运作呢，先至会构成一个比较理想嘅法治境地。咁所以呢一个我哋法治冇可能係好简单地违反法律就係破坏法治。因为违反法律嗰个叫做违反法律，嗰个叫做破坏治安。破坏治安系咪必然等于破坏法治呢，系两个概念嘅嘢嚟嘅。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要先 define 咗张搞清楚個 concept， 我哋先有足夠嘅空間繼續討論。 我補充少少，因為我就為咗預備呢一集咧，特登走去查咗啲資料啦。第一樣最基本查咧，我查咗呢個牛津英文字典嚇、啊，即係rule of law 呢個字咧，本身個起源頭先開頭先講話同喺英國相關嘅。咁喺英國嘅牛津字典咧查出咧就係同頭先Alvin 講嘅其中一個概念係息息相關嘅，就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個概念嚇、啊，即係字。Oxford 嘅 dictionary 係直情用呢個方法咧嚟理解定義咩叫做 rule of law， 就係法律咧係對所有人咧都係同等有效。咁而呢個咧都係可以有少少資料補充啦，或者修正就係、是，開頭先講話呢個 term 由十九世紀英國出嚟，但其實唔係嘅，即係我幾肯定我再查多啲係好耐之前有啦。而真係用呢個 phrase 咧，其實係十六七世紀咧已經有嘅。咁當然再之前冇呢個 phrase 有呢個概念咯，可以係。而最初用呢個 phrase 嘅時候咧，其實好得意嘅，就正正係有一啲有一個神學家或者理論家叫做 Rutherford， 佢就係想 argue against 嗰陣時嘅皇帝咧，話皇帝唔係真係君權神授嚇，所以咧就算係都好啦，你冇一個特別高於法律嘅地位，法律咧係對於皇帝啊嗰陣時英國嘅皇帝都一樣 apply。 甚至要補充少少，即係其實吳靄儀都講過好多次，即係法治呢個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憲章噶嘛。 嗯， 大憲章係一個咩嘅政治事件啊？就係啲貴族唔滿意個皇帝，覺得你收我哋税，你都要跟規矩做嘢咯。咁所以其實由一開始大憲章都係限制個皇帝，亦都即係最掌握權力嗰個嘅權力限制。咁所以雖然嗰陣係貴族限制佢啦，就慢慢擴展到我哋平民。都是對公權力限制，甚至你看很多國際組織佢評價法治的標準，例如那些 Real Justice Project 啊，那些 Rule of Law Index， 佢第一個考慮的都是個國家或者一個政府的權力有沒有受到限制。 我們開始入獄啦，咁我哋咧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討論一下嘅咩先係法治。歡迎各位翻到嚟就有計傾。嗱，我哋啱啱咧已經講緊咧，就係不論從呢個頭先我提出啦，從呢個字典嘅角度啊，字典意思就係平民一般用呢個 phrase 嘅時候咧，喺英文語境下面大家會係最主要係有個咩意思，或者係從歷史角度嚇，就譬如頭先我指出即係去到十六七世紀嘅時候，最初呢個 phrase 開始用嘅時候咧，法治個概念似乎都同頭先朱文哥嘢吻合嘅，就係、是、同一個概念好息息相關嘅，就係、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嚇。去到而家咧，就變咗係對譬如政府權力嘅限制啊，對立法者或者去對於司法機關嘅權力限制啊，呢啲似乎係法治嘅概念咧。我哋會覺得比較 core， 即係起碼喺個字典同埋嗰啲歷史文獻中反映到啊，係覺得比較核心嘅一個面向嚟嘅，係對政府或者當權者嘅限權。而家同頭先，我估同 Alvin 頭先講嘅好多都相關，所以 Alvin 會再講多啲啦。即係除咗司法之外，立法啊，或者喺行政上面都有相關嘅部分係要配合先可以稱得上法治。咁呢個似乎係同 Horace 講嗰、那個。睇法唔完全一樣啦，我估係嘛？因為 Alfred 話最多你有好難犯法，最多只係破壞治安啫，係啦，就去唔到，即係如果去不就去唔到影響到法治嗰部分。 即係我用好簡單例子，即係葉繼歡咁樣揦住支 AK 去搶金行咁樣，即係你唔會話葉繼歡破壞咗法治噶嘛？即 係 佢令到個地方危險咯，治安咁好咯。 嗱，我就唔會話去反對剛才你哋所講話喺法治之下。對嗰個公權嗰個約束，人人平等之下對公權嘅約束，嗱呢一點唔會錯，但呢一點就係咪就等於就係法治嘅全部？肯定唔係啦。嗱，當然你講到，葉繼歡一個人嘅犯罪，呢、這個唔係侵犯法治啊，個別嘅治安問題啦。但我所講嘅就係公權之外，喺一個社會，嗱香港一個社會裏面，如果係一個法治嘅社會，我哋每個人會係點樣嘅呢？每個人就係話我哋。有個法律喺度制定咗嘅，經過我哋嘅立法機關制定咗一個法律，宣布咗嘅時候，大家係咪都應該願意去遵守，從而保障自己嘅權利，亦都尊重人哋嘅權利嘅？嗱，我哋講緊嘅，你刑法裏面你唔會去無啦啦去奸淫老弱、殺人放火。我喺商業社會裏面我係尊重我簽過嘅合同，合同法 我亦都唔會咧喺呢一個 talk 裏邊咧，我係滋擾人哋。嗱，個社會裏邊應該係人與人之間，大家都係根據呢一個一套大家都承認嘅法律之下，大家去生活。嗱，呢一個先至一個法治嘅社會啊嘛。嗱，如果你問老百姓法治係乜嘢，其實好多個我諗未必可以咧好精確咁話到俾你聽。但係喺我心目中，法治咧就係話，其實一樣嘢就係善。善嘅意思即係話對社會整體嚟講係好嘅。咁呢個就係法治咯。所以你如果純粹話將佢抽離，喂，淨係講公法，唔講其他市民嘅話咧，呢、這個我就唔同意啦。當然咧，個別一個賊，我哋談不上話呢個人係已經係嚴重損害香港嘅法治，因為我哋會制裁佢啊嘛。但係問題就係過去呢一年裏面有好多好廣泛嘅呢啲，我哋認為咧係破壞法律，甚至係侵犯到好多人嘅人身安全、財產安全。但係喺個社會裏面係冇辦法去保護佢哋啊嘛。我哋個成個司法系統，我哋冇辦法去執法去保護佢哋啊嘛。 我問先，先開埋。所以你覺得法治依個位受破壞，究竟係講緊啲示威者或者破壞你以辦嘅個例嘅嗰啲人咁樣啦，所以保障唔到，定係講緊譬如個例司法系統？冇辦法對佢哋制裁咧，即係因為如果司法系統 整個社會系統啊，成個社會系統裏邊，當然入邊而家講緊最緊要你做緊係個司法系統啦，個執法嘅系統啦，佢冇辦法係一個正常運作。 即係犯法嗰個就冇破壞法治。 係啦，所以唔係犯法。如果用你講法就唔係犯法嗰個破壞法治，而係講個社會系統，包括 大家 有冇辦法保？ 有好多即係相當部分嘅人去利用破壞，即係佢唔理法律。又或者即係唔理法律之下去侵犯其他啲唔同意見嘅人，佢嘅個人嘅權利，甚至佢家庭嘅安全， 或者我 係呢個問題啊嘛。 我嘗試跳入去用啊張國軍嘅邏輯，即係剛才張國軍嘅邏輯咧，就係只要大家透過一個程序，有一套法律，姑勿論嗰係公法定司法，乜嘢都好啦，咁大家去尊重佢，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即係。在你心目中 第一層， 起碼一個理想啦， 第一層。 好啦，咁其實如果將成套邏輯，你剛才亦都講，如果大家喺度破壞呢一套約定俗成嘅法律，咁呢個就係破壞緊法治啦。甚至如果大家都咁樣做而去接受呢個變成一個常態嘅話咧，就會即係令到法治變成冇啦。呢個可能應該用你嘅邏輯咁推，應該係正確嘅。 有一個跟住就剛才我講過啦。跟住之後就有啲人就講到公民抗命嗰個嘅概念啦。 我都未跳到嗰個位，我純粹建基於你呢套邏輯。 基本係咁樣。 我仲有一樣嘢我想問，如果同一套邏輯，咁應該你係用你套邏輯應該係推崇一個人人遵守法律嘅社會，而嗰個社會必然係一個法治嘅社會噶咯喎。 咁你當然喺個立法程序當中，佢個程序要大家係接受嘅。 嗱，如果大家接受就得嘅話，咁北韓必然係一個最高法治嘅社會。 冇人犯法， 冇人犯法啦。呢個社會亦都冇北韓人去挑戰金正恩政權，亦都冇人覺得金正恩底下成個政權嘅立法系統係有問題。 咁你不當然，咁呢個係咪願意接受啊嘛？ 佢哋願意接受啊？ 心底裏接唔接受啊？ 好啦，very good， 呢個先係問題所在。你認為心底裏面是否願意接受，先至去判斷有冇法治嘅一個基準嘅話，咁如果你呢個立法程序或者立法機關本身並不得到市民嘅認同，又或者呢個過程裏面係充滿住起碼人民眼中嘅不公義， 呢個就係香港反對派而家喺立法會嘅態度。 停一停先，停一停先，張國軍，因為我用緊你嘅邏輯去判斷究竟你對法治嘅評價啊嘛。如果你咁，首先你要先回應究竟北韓。是不是你心目中法治的理想國？ 我剛才講過，我哋講緊嗰個立法嘅程序係咪大家嗱不可能十個人十個人都接受？但係喺一個有選舉制度之下嘅，我哋選舉到出嚟嘅立法機關去通過嘅法律，我哋大家係咪要去遵守咯？當然你話唔喺通過咗之後，你覺得呢班議員去做嘅嘢唔得嘅，你咪要透過選舉制度去改變咯。 其實北韓都有 嗱，你咁樣講咧，我覺得又唔公咁樣去評價香港咧，我覺得你又唔 我都 覺得 唔 fair 嘅，即係起碼香港唔係話全民即係 如果你咁樣講咧， 但起碼有部分係公平。 如果你咁樣講咧，美國都唔係法治社會啦，因為唔係每一個人都接受美國國會通過嘅法律，不可能咁樣講噶嘛。 等等因為用你嘅邏輯，你話係大部分人心裏邊心悦誠服嘅嗰套制度通過嘅法律去遵守佢，咁呢一個就係喺你心目中。起碼某層次的法治標準嘛， 包括喺剛才講喺你個制度裏面嗰立法程序，你要得到大多數人嘅接受啊嘛。 好啊， 係嘛？ 因為你話大多數人嘅接受本身咧，其實你係冇量化，你量而家 選舉咯， 嗱 選舉程序咯。 正如北韓都可以有選舉一樣，咁、所以你呢一個咧係 嗱，你我覺得咧，你呢個咧就將佢推到一個好極端。剛才我講過一個好唔公平嘅情況， 我用你個邏輯去舉一個例子出嚟，你就話嗰個極端。咁跟住， 因為你將佢推到去北韓一個咧，我哋香港人認為佢根本上未必係大家對嗰個選舉制度係深入情況。嗱，你如果推呢個極端，我推翻另外一個極端，美歐美國家。都出現呢個情況嘅喎，咁你又覺得佢係咪大家冇法治咧？ 我再問一個問題，你好強調個立法要得到啲香港市民嘅心悦誠服，但係你點知咧？問題香港就係冇一個公平嘅選舉， 每一次個選舉 知道佢哋心唔心悦誠服啊嘛，但係你就 assume 啊佢哋心悦誠服嘅而家，但係就係而家冇一個最公平嘅選舉。 喺你兩位嘅諗法之下，咁究竟喺一個咩嘅程序通過之下？先至要大家遵守咧，定係好似楊岳橋你所講嘅？喂，留案底令人生更精彩，咁樣唔得噶嘛？你唔可以話喂，我唔中意，所以我可以破壞佢，甚至我留案底都冇問題嘅。 我想翻翻 嚟，唔可以咁樣 講。因為佢針對緊我，我係對住鏡頭講多次。我喺2017年講過呢一番不恰當嘅説話，我2018年喺立法會度正式道歉咗。咁所以我同意呢一番説話係唔應該再講落去嘅。但我唔介意俾我政敵攻擊，因為呢一個我覺得係從政嘅一部分。但係翻翻嚟喺你成套邏輯嚟講，你就話因為有選舉，所以呢個制度就被認可。剛才阿朱文講北韓都有選舉，你就話因為嗰個係一個大眾唔認同嘅制度，所以我哋應要將北韓喺呢一個討論裏面撇除咗佢。好，我就唔同你講北韓，我講翻香港。咁即係話係咪只要有選 舉？我講清楚，唔係唔係我哋香港人認為北韓嗰套 咁，你直接走，唔好講 我哋香港人。 你將個軍事方認同， 未必我哋香港人好多人係未必接受北韓嗰套，我哋只可以咁樣講。 因為而家我哋唔係講緊是否接受北韓的制度，我哋係討論緊。 所以你應該用翻香港嘅制度去討論。 將個 你又同我講北韓嘅制度，跟住又講翻 自己走咗去 嘅，唔係因為係你提出。 我啱啱用嘅 point 咁，我啱啱個 point 係佢舉北韓例子，只係講緊如果按你個邏輯係咁樣理解法治嘅話咧。就會推到一個大家都不能夠接受的 結論。那我咪推翻去另外一邊，就是歐美國家，佢都是用一個國會通過的法律，佢亦都有一些人反對，甚至可能是一喺國會裏面係多一票就通過了，咁你覺得呢個係咪法治啊？ 冇問題喎、 啊。咪係咯。 嗱，而家就 佢嘅理解對法治嘅理解就係對公權力嘅限制啊嘛。點解美國咁樣有法治？因為佢覺得 公權力嘅限制 都會聽法律做嘢。 我從來都冇反對過你對公權力嘅限制，但我話俾你聽，呢一個嘅法治唔單止淨係講緊市民或者係即係一個公民對公權力嘅限制啊嘛。 冇破壞法治嘅。 所以人其他整體啊，香港嘅市民啊。 我想有個小總結就係、我有時唔係完全明咧，大家我講緊就係究竟對嗰個法律或者法律系統、立法系統係咪心悦誠服？即係我覺得先可以撇除。呢樣嘢嘅，即係我先解釋一個例子，就係當大家心悦誠服啦。其實好多，譬如舉個例，破壞你以辦呢個係犯法咧。我估就算係破壞嘅嗰啲示威者咧，好多都認同個法律係應該話呢個犯法嘅。我估好多示威者都覺得係個 point， 而家反而係唔係只係因為佢哋違法，於是就已經破壞咗法治？ 睇你有個 即係我一當大家心悦誠服嚇，即係我估好多人會覺得咧，呢個其實係唔算係破壞法治嘅。用我嘅比喻就係、我成日都講一場波嘅比喻。如果嗰個球員點犯規都好，只要個球證有最終話事權，佢犯規就吹佢、可以繼續合理地按照嗰個球賽規則而判決，譬如紅牌過出場，咁就 OK 噶啦。 過呢一年，球證喺邊度啊？ 所以就唔關示威者事咯， 就唔係啲球證嘅問題。 所以唔係示威者事得破法治，而係 對唔住啊！ 有幾多人犯法都冇犯法治，而係究竟 對唔住啊？ 犯法嘅人有冇得到合理嘅法律制裁？ 裏邊我俾人哋踢腳啦、拱低啦、箍頸啦。但是球證吹雞是沒有人理的嘛， 所以就要去問一問究竟 是球證的問題，所以這個是沒有大家不尊重那個整個球賽的規則嘛， 所以張國軍好了，你剛才你用這個例子我們繼續去了、所以你覺得應該是罵球員而不是罵球證？ 球員球證都不行，球員肯定是不對的， 不對不等於破壞法治嘛，所以現在問 是當你如果在裡面一個球員他一個動作犯規球證吹雞，咁當然呢、這個佢甚至俾黃牌佢，當然呢個唔係破壞法治啦，喺遊戲規則裏面啊嘛。但係喺裏面對方11個球員出咗界都可以繼續踢嘅，你有角球我唔俾你嘅，你入咗我執翻出嚟當冇事嘅，咁呢個咪破壞法治咯？你要明白嗰個程度之分。 好啦，停一停， 呢一點好緊要㗎。 好啦，咁第一個問題，咁點解球先講？點解喺以往10場比賽啲球員都跟球證吹？ 去到第十一場，啲球員開始唔跟球證吹，有咩原因？ 咁你呢個問題就等於問點解過去我唔破壞法治，而家我破壞法治？ 唔係，你必然要問噶喎。 唔係可以問，但係你個問題就係點解？即係你都承認就係過去做嘅嘢係破壞咗法治，而即係過去冇破壞，但係今次我裏邊我十一個球員點解我哋會一齊去破壞法治啊？嘛， 你就要問點解咧？ 係啦，咁但係呢個就係你承認你破壞法治先。 等等，你已經 你問我點解你就要承認一樣嘢先嘛？ 我冇去承認呢個行為係破壞法治，咁你承認有呢個 phenomenon？ 我哋 呢件事出現 咗啦，我哋但係咧時間呢一節差唔多啦，我哋咧 hold 住先，啱啦，不過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欢迎大家回到嚟今集嘅自由有计倾。我哋头先拗得好激烈咧，系讨论紧点先算系违反法治吓，破坏法治。咁咧，我估有两个问题其实而家喺度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咧，我谂系张国军问杨岳桥嘅，就系咪几多市民违反法律都唔算得上违反法治咧？系咪即喺嗰个程度问题啊 ？Horace， 系咪即初时少少嘅就唔算？但系如果够足够多比较大量，譬如喺修例运动见到嘅，违反法律嘅时候，咁会唔会已经算系去到某一程度下算系破坏法治咧？但係調轉，我諗頭先 Alfred 都 put 翻個問題俾 Horace 嘅，就係、是、就算係咁多，我哋要問嘅，究竟球證吹雞之後，頭先我球賽比喻啊，球證吹雞之後，紅牌掛出場，你唔係嘅，你繼續踢嘅，你唔理個球證嘅，呢、這個原因係乜嘢？我諗 Alfred 嗰個意思係，會唔會個原因似乎咧唔係啲球員做嘅違法，使得唔跟球證規矩，而可能係球證或者主辦單位做咗一啲事。使得咧球員就唔再認受佢嗰個 authority 喺個意義下破壞法治嘅，如果有破壞法治啊，個原因唔在於嗰啲球員唔跟規矩，而係在於嗰個球證因為佢哋球證嘅問題或者主辦單位嘅問題，而使得嗰樣球賽唔可以逐按規矩運作落去。所以呢、這個問題就喺呢度，我估係。 嗱，我明白嘅，就點解會再出現咗呢一個？嗱，你問到點解？個點解就在於就是、原本一個法治社會，跟住裏邊而家有好多好多人，即係去到有一日嘅。他們一起去不遵守的法律，去破壞的法律，破壞的法治，從而就帶出了就我們一開始所說的那個就是公民抗命的概念嘛、嗯、就是當社會上去到有一個狀況一個程度的時候，一個 critical mass， 他們一起去破壞了法律，破壞了法治，不理法律，從而他們要表達他們的一個的不滿樣、嗯、那這個就是公民抗命、那個就是、在學術上的來源咯，係嘛？過去裏邊，大家見到你話甘地、馬德魯德金嗱，佢哋都話：喂，我哋特登，我哋明知嗰個係法律嚟嘅，我係唔去遵守佢嘅。但係當然，佢哋亦都明白到就佢哋好強調一點就係話，我哋一定要係非暴力嘅。即係雖然我要違反法律，但係我唔可以喺社會上去傷害其他人。但係我係想透過我違法呢一個嘅行為，令到大家社會有一個反思，點解我哋願意違反法律？都去做呢一樣嘢咧，從而咧係透過嗰個非暴力嘅違法嘅行為，唔傷害人嘅行為咧，去令到社會一去感召，去一個反思一個機會啊嘛。呢、嗯、一個就係跟住我哋要討論嘅嘢啊嘛。好啦，你剛才所講我哋球場嘅比喻，如果你話去到一個狀況，對方十一個球員，佢哋可以係亂龍到完全唔跟所有規則，唔理球證，唔理對方球員嘅，甚至係受到傷害，我哋亂曬龍嘅。咁我哋跟住就要剛才阿楊岳橋所講，點解佢哋會去違反呢一個嘅規則，違反呢一個法，令到社會唔再法治？嗱，所以我哋係可以討論個社會狀況點解會出現到今日咁嘅狀況，但係我哋唔可以話因為咁樣，我哋唔承認佢哋係破特登去破壞一個法治嘅一個系統。 我想直接回應。第一，張國軍咧喺成個討論裏面不停咁樣偷換緊法律同埋法治兩個字眼，呢、這個本身已經係一個混淆緊嘅一個做法嚟嘅。所以翻去，因為我哋討論緊嘅何謂法治，乜嘢係破壞緊法治，所以如果你將兩個字係咁 interchange 嘅話咧，我唔知係你自己混亂定係想混亂緊觀眾。呢個第一點， 你講啦。 第二，如果你話大眾好多人一齊去違反法律，就會破壞法治嘅話咧，其實每年香港社會就大鑊噶啦。因為每年香港社會的犯罪率過萬宗的案件在刑事法庭處理， 咁係咪 成萬次香港法律都係被香港法治被破壞呢？咁當然你唔會同意，點解呢？ 因為有個程序去處理啊嘛，定係話個別每一件事啊嘛。 我而且我呢件同意 Horace 俾佢講。 好啦，繼續。而你剛才咧，你就嘗試去講到將違法達而公民非暴力公民抗命咧， 在你口中或者起碼在你語氣之間呢，你是沒有強烈貶斥，因為你要將它去跟過去九個月的事情去做一個類比，去作比較。而你當中有一句很重點的，你說你在你張國軍口中講的，就是說剛才這個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的行為去給整個社會去反思，香港過去由2014年有沒有出現過相關的事情呢？有出現過違法達義，有出現過公民抗命，但是很可惜有沒有人去反思呢？當權者有沒有嘗試去反思社會發生了什麼事，從而去改善呢？沒有，反而提倡的人被捉了去坐牢，而跟住過去九個月發生的事，你就繼續當權的人指住呢一班人就話係你錯，係你破壞。咁我就要去問啦，我已經超越咗我哋而家嘅討論啦。當然，我就要去問，究竟你有冇當權者有冇反思過？我亦都唔當你張國軍係當權者一個部分先，純粹客觀去判斷，究竟當權者有冇分析？點解呢？個就翻返我哋嗰個足球場個比喻，就係因為如果有一班球員佢霸踢，我就咁企喺度，你個個趕曬佢哋出場。繼續踢球，跟住你就話，因為佢哋企喺側邊，你都唔得啦，你都頂佢哋唔順啦。好啦，跟住有其他嘅行為，你就個個紅牌曬啦。跟住你就話係你班人破壞球賽嘅行為，但你都冇去反思過球證係咪過往吹雞有問題咧？係咪足總有問題咧？係咪球隊自己管理有問題等等諸如此類咧？冇問過。咁跟住你就純粹就話啲球員有問題。咁我就要去問呢一個。是不是有問題呢本身？ 嗱，我諗你剛才咧，你提及到就係話，你覺得香港嗰個嘅統治管治階級喺過去做得非常之唔好。嗱，呢個可能唔係，但係剛才由我哋呢一集嘅第一秒開始討論到今日，我哋係講緊咩叫法治，以及法即係同埋咧喺社會運動裏邊係咪破壞法治呢樣嘢，同管治階層佢究竟喺香港處理呢件事裏邊咧冇即係咁講你。你唔可以話係即香港處理得唔好，就等於咧，我哋套用喺即係而家哲學有偈傾法治嘅社會裏面，就入係咪何謂法治咧？呢樣嘢，我覺得你唔可以咁樣咧，就將香港你認為嘅失誤咧，就套咗落去成個呢個法治社會嘅概念，咩叫法治嘅問題裏面。嗱，仲有剛才你我都提及過啦，你話過去因為香港每一年成千上萬嘅刑事案件，就從而咧就推出咧就係話喂咁樣。案件多就不等於違反法治，但這個跟我剛才所提的你有些真的偷換概念了。我剛才提及過就是你真的在即坦白一點佔中修例風波之下，大家是因為這個社會事件，從而大家是相當多的人手因為這件事一起去之後不理香港那個 的法律，大家呢去違法嘛。我們不是說每一單這個是殺人那個是偷東西，這一種的用統計數字比咧，我覺得係有啲混淆視聽。 所以我想補充嘅，即係所以佢張國軍應該唔係話每一單都違反法治，係加埋曬成嚿嘢咧。 同埋因為同一個原因， 係同一件事，佢覺得係。 咁所以我可以講下我嘅理解嘅，即係我覺得第一一定係法治，一定係對住江權者講嘅，就是、我哋第一節講嗰啲。所以我認同曬嚴叔同楊岳橋嘅。但係張國軍講啲嘢係咪完全唔認同咧？其實我講我最坦白啦，我覺得。當你咁集體地犯法，而且全個社會都覺得冇需要守法嘅時候，的而且確破壞法治嘅，我覺得。但係呢個係法治比較邊皮嘅一個概念。但係咁係咪有問題呢？我覺得冇嘅，因為正如你話齋，你都要求法律係保障我哋每個人權利啦，你又要求個政府立法嘅時候要人心悦誠服啦。但係咁問題就係佢做唔到，所以先導致成個社會覺得佢唔使守法啊嘛。咁所以就算。我認啊，係如果咁多人犯法，咁多人覺得自己唔需要守法咧，的而且確係破壞法治嘅，但係冇所謂。對我嚟講，我覺得，因為佢都正如用翻你的標準咧，你覺得法律係要有公義噶嘛？你覺得法律係要令人心悦誠服噶嘛？但係嗰個政治非有呢兩點，所以冇所謂。 事實上，我補充一個， 我最後補充最後就係、是，但係仍然法治最核心一定係對住當權者講嘅，呢、這個我必須強調。但係你話集體咁龐大嘅犯法係嘅。是都破壞了法治，但是邊皮，而且我覺得無所謂，用翻你的標準。 所以我補充一句就是that's why 我懷疑咧，我唔係好肯定點解張國軍會覺得咧，而家用你嘅標準而家係冇咗法治。如果用你嘅標準，因為事實上好多違法嘅所謂違法嘅抗爭者咧，事實上係要受到法律制裁喎。我見唔到點解嗰個球證係冇咗權威啦， 拉咗七千幾， 係完全係見到係有個公權力喺個司法系統度運作緊嘅，所以我睇唔到點解嗰個犯法會去到你講話。整個球場，球賽唔再運作，第一。第二，所以就好，我想解釋埋點解咁多人會覺得咧，反而舉個例，律政司 提告嘅時候唔公平嚇。譬如舉個例，警察犯，好啦，見到明顯犯法嘅，又好遲先告，或者告得好輕，或者唔告，但係示威者就會用好多方法嚟告，咁就變咗呢啲係個公權者唔 fair， 咁就覺得呢個真係違反法治嘅 point 嚇。 我用翻球賽嘅比喻就係，如果啲球員真係犯規到佢俾黃牌、紅牌明出咗，佢繼續喺度踢嘅。咁就真係破壞法治，但係問題而家啲示威者抗爭者俾咗紅牌，佢真係要去坐監。 真係坐監啊！有好多坐監啊！ 有7000幾俾人告緊。咁點解你又話個球證？ 我同意你剛才講一點嘅，喂，佢哋係對一啲可能對嗱、啊、對坦白啲對修例不滿啦，有一班人佢對修例不滿，但係從而去破壞其他範疇嘅法律啊嘛。佢而家唔係破壞緊修例嗰條法律啦嘛，係咪？我知道，你聽我講先。 冇所謂， 我知道。 嗱， 人係佢 嘅，你覺得冇所謂啦。嗱，呢個就。就是過去點解會帶出公民抗命嘅時候，剛才所講你話即係馬丁路德金或者係金隊又好，佢哋好強調就係、是，喂，我係公民抗命，我係唔守一啲嘅社會嘅法律嗱，嗰啲法律咧相對咧係一啲我哋叫比較 trivial 啲嘅，即係金隊當年都係坐喺度不合作運動等等啦，但係佢違反咗法律之後，如果執法機關嚟拘捕佢，佢係唔會反抗，提高佢咧。佢係願意承認佢係犯咗一條另外嘅呢一條罪行嘅。嗱，佢點解會咁樣做呢？其實某個程度上就係佢透過剛才所講去破壞一啲嘅法律，去令到大家反思啊嘛。但係另外一方面，佢亦都承認我係破壞咗法律，去帶出呢一件事。但係我會承認我破壞法律。你咁樣嘅時候，你咪令到人哋會繼續覺得佢尊重法治咯。 佢即係 尊重法治咯。但係就唔係而家香港社會就係我蒙曬面，我打爛曬，我走。跟住你拉咗呢、這個，我十個去救。 所以你覺得公民抗命係冇破壞法治嘅？ 唔係，要睇下你剛才所講啊。你如果你係甘心，我明知我做呢樣嘢係錯㗎啦。跟住你拉我，我係願意俾你拉，我係願意承認我係做錯呢件事。 咁佔中三子有冇破壞法治咧？你應該話冇喎。 如果佢係自己去自首，如果去到法庭，佢係承認我做嘅呢啲行為係違法嘅時候，咁當然 係啦。嗰條係咩罪行？ 啊、但係我知道、哦、你講啊嘛，佢又承認呢一條罪，唔承認另外一條罪啊嘛。啊！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好似我所講，你係做咗啲違法行為，但係你係唔係嘗試係逃走、退步，上到法庭，我用咗一切方法係唔承認呢個罪行嘅時候，咁你點尊重嗰個法律咧？ 之間又變咗唔破會破壞法治，咁業界寬夠逃避刑責㗎啦。咁佢點解又 你而家你透過你所講嘅公民抗命啊嘛？你講緊你而家唔係一個刑事大賊啊嘛？ 我估佢對於個 topic 個大概立場都鋪開咗，大家都知道。我想因此推多步啊，去到最後一個，我哋今日想討論 topic 就係、是。好多人就於是就再講就係、是，其實因為佢哋係一個合理嘅出於一啲好嘅動機而去違反法律啊，於是咧就算被人拉咗都好啦啊，似乎咧我哋係更加好嘅做法係應該要特赦佢哋嚇，甚至一定叫特赦 寬待啦， 或者係啦寬待或者特赦啦，直情好多人直情會講嘅咁竟有調轉啊，有人反對嘅就會覺得特赦或者寬待嗰啲示威者或者抗爭者咧，另一方面都係。破壞法治啦， 係咪林鄭？佢好似 係咁講，佢人咁講嘅，的確係咁講嘅。 佢都 係 咁講。 所以我哋最後一個，即係我哋轉話就會講呢個 topic 就係、是，究竟呢個情況下應唔應該特赦？特赦會唔會違反法治咧？係啦。 咁一般人覺得會破壞法治，就因為正如頭先我哋都強調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噶嘛。咁你犯咗法就應該要拉啦，要坐監啦。咁你特登明明佢哋犯咗法某一班人，咁你又唔判佢，咁咪破壞法治咯。即係我估最直覺覺得特赦會破壞法治。 所以特赦甚至按照頭先 Alvin 嘅定義咧，都可能係違反法治嘅，因為球證趕唔到啲人出場。 係啦， 我哋緊得唔得呢樣嘢？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好，歡迎翻嚟最後一節嘅自由界傾。咁頭先你講過咧，有啲人會覺得咧，就算按照即係唔係話阿 Alvin 嘅定義，我修正啊，就算按照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定義咧，去定義法治都好啦。似乎咧，如果係有特赦呢個情況出現嘅時候咧，都有機會係違反法治嘅，會破壞法治嘅，因為咁咪人人唔平等咯，係嘛？有啲人犯咗法，竟然可以唔使受到相關法律裏面定咗嘅佢刑責，係啦。咁唔知阿 Alvin 你點睇咧？ 首先，法律面前人平等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元素，但是如果你睇翻普通法的社会，其实都有这个即係特赦这个权力是俾行政机关的，咁係咪就代表嗰啲行政机关或者嗰啲司法管辖区就冇咗法治呢？当然唔係啦。係咪代表佢哋就承认就呢个係破坏咗法律面前人平等呢？更加唔係。点解呢？因为法律亦都不外乎人情，又或者法律为咗社会公义 亦都係可以有特赦呢一個東西存在。以香港為例，唔好講遠，以前嘅警廉衝突，港督係特赦過相關嘅警員，咁你係咪話從此香港就冇咗法治呢？係咪從此港督自己首先就破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更加唔係。講翻回歸之後，其實律政司係有權不作出檢控，如果係為咗社會公正嘅原因而去咁做，呢個係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十五條有特別提到，呢個係律政司司長可以因為社會公正而去容許某啲案件不作檢控嘅。咁你話有冇發生過呢？有，胡思案咯，即係呢個係咪符合社會公正？我哋可以討論。但係你話呢一個政權本身有冇行使過呢個權力呢？係有嘅。好啦，咁翻翻嚟，而家我哋要去問嘅就係、是，如果大家同意過去九個月嘅社會運動，其實係第一係有大量嘅人參與，而大家都係以為咗社會嘅公益嘅目的而去咁做。而如果特區政府係希望再向前行，去同香港人修補翻呢個關係嘅話，特赦其實係一個必然，係要應該要去做嘅嘢嚟。 嗯 ，Horace 你點樣睇？ 啊，當然咁講，我唔排除任何嘅一啲措施係可以幫我哋香港修復我哋個社會嘅。你話特赦啦，儘管你講特赦，我哋而家唔好即係再將佢太細分，話係講緊係事前事後啦，即係話究竟係直情唔告，定係話而家嘅基本法之下所講行政長官有權一個人定咗罪之後咧，我赦免佢嘅刑罰，我哋即係都統稱佢叫特赦先啦，咁樣嚇。咁嗱，但係都要解決一個基本問題咧，就是、將來假設要考慮呢啲嘢嘅時候，就並不是好似而家我哋所社會咁樣咧，就喂行政長官你特赦佢啦，因為基本法裏面就話你只能夠喺事後赦免佢，就告唔告佢咧，就喺個律政司司長嗰方面嘅，佢呢個嘅刑事檢控權咧係應該係獨立嘅。否則嘅話，如果大家覺得今次行政長官係有權命令 SJ 或者指示佢咁做嘅時候，你就要承擔一個將來嘅後遺症，就係咪話其他嘅案件裏面行政機關、行政長官都可以去指示律政司司長咧？咁、我提出呢一個，只不過係回歸後嗰個嘅我哋憲制框架之後，我哋要注意嘅事項。我並不是話提供一個難處，叫大家喂你唔好諗呢樣嘢啦。 咁究竟特赦有冇破壞？ 有破壞，即係如果當係啦，按你嘅講法，事後先至做咯。舉例，咁特赦會唔會破壞法治咧？ 我剛才喺節目當中，我提及過一樣嘢。法治大家未必可以好清楚講到，特別老百姓未必好清楚講到，但係喺好多人心目中，佢係等於一個叫善善治，即係善良嘅善善治，亦即係話總之係對香港社會好嘅嘅時候咧，特赦法治咧本身係做呢樣嘢，咁所以喺呢個法治之下，如果喺我哋法律容許之下，係用呢、這、一個你話赦免啦 pardon 嘅話咧，可以修補嘅時候係未必唔可以諗嘅。但是我有一樣嘢想提咧，就係話其實究竟我而家都有諗過呢個問題嘅。究竟我哋所講嘅修例風波嘅呢一個社會運動又好，風波又好，完咗未咧？而家定係仲係發展緊嘅？當然而家因為疫情係靜咗落嚟，但係有啲人都講啦，隨住香港疫情係慢慢靜止，或者即係可控之後，其實呢一個嘅情況喺街頭裏面嘅暴力嘅情況可能會繼續出現，甚至可能會嚟緊會升級添，因為可能仲有一啲嘅重要嘅日子嘅周年啊，即係七二一啊、八三一啊呢啲嘅時候，其實會唔會越演越烈咧？嗱，如果呢一個喺我哋香港社會嘅成個混亂嘅秩序嘅呢啲嘅暴力行為繼續緊嘅時候，我哋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話俾一啲犯緊法嘅人聽，你做呢啲行為，我係可以赦免你嘅時候，究竟呢件事對我哋社會？是發放了一個什麼信息呢、會不會令到很多人出來呢？ 如果在過程當中特赦呢，就會可能有所謂的破窗效應、帶來更多的暴力，那你是不是想說這件事呢？ 我想說就是說，當我們的社會是真的有一天這個風波它是可以這樣說 是差不多完結的時候、我們坦白說，我們要想的香港，我們要想的就是怎樣去修補我們的社會、我想你不能否認一點，現在香港社會是兩極化得好緊要，甚至去到一個家庭裏面是不能一起生活，阿爸同仔女是不會講嘢。咁呢個點樣修補個關係嘅時候，我哋喺法治容許之下，包括你所講嘅呢一啲嘅 parting 嘅嘢，有冇得諗咧？我覺得喺度。 所以我想提個問題嘅，即係頭先無論係 Alvin 定 Horace 似乎都認同一樣嘢嘅，為咗一啲好嘅原因，譬如頭先 Horace 講話就係修補個撕裂啦。Alvin 可能講其他 point 啦，但我個 point 係你哋似乎都認同嘅，就係喺呢個位以下係冇破壞法治嘅。 嚇，你因為可能想話係法律用法治用嗰情況啊。 有一點你容許我補充一點好簡單嚇，就係、是、我自己都會係開放接受 pardon 呢樣嘢，但係要睇程度之分啊。即係你喺過去裏邊係喺街頭裏邊話佢係一個即係非法集會嘅，嗱呢個程度同一啲人即係坦白講極端啲嘅去放火燒人。啊！呢一啲嘅情況嘅時候，我覺得就要睇邊一種類型係可以喎、 啊。但起碼有啲 pardon 係可以啦，喺法治呢個框架入面。我想提個問題咧、就是，就係我估有好多家人觀眾咧都成日問嘅，就係點解咁樣係可以喺冇破壞法治咧？即係嗱，當然係為咗一啲好嘅嘢啦，譬如修補撕裂啦，或者其他嘢啦、嗯。但係個問題係，又可能覺得最多你係為咗其他嘢，你破壞咗法治啫。但你都有破壞法治啊、嗯，不過有其他更加值得去追求嘅嘢，所以寧願法治受到破壞。都繼續去追求嗰啲好嘢，但對好多觀眾嚟講，似乎係喂，但始終法律喺呢個位置就唔 apply 啦。明明佢係犯咗你明定嘅法律，點解唔係所謂法治啦？想問 啦，即係話係事後佢承認咗之後係赦免去刑罰。我諗呢個做法 官嚴肅嘅 point 係好多人覺得特赦無論如何都破壞， 無論事前事後。 甚至我舉少少例子嘅，即係基本法係 容許 pardon 噶嘛。 所以有啲人甚至會問，會唔會係基本法或者普通法法制容許 pardon 呢樣嘢本身？已經是對於法治的一個漏洞或破壞。 我舉個例子，以前美國有些討論的，即是70年、60年代尾啦，反越戰啦，有所謂 Boston Five 嘅，即有五個社會賢達咁樣，又有老師、作家，就幫啲後生嘅人咧就逃避兵役，因為反越戰啊嘛。咁其實當時咧就討論究竟點樣判呢五個人咁樣。咁其實有好多法律學者，例如哈佛嗰陣嗰個法律學院個 Dean 咁樣啦，佢都話咧唔得嘅，一定要重罰佢。因為無論點咧，就算佢做嘅係有道德感召、有道德勇氣係好嘅，但係法律就歸法律，道德還道德。喺法律面前咧，就應該 irrespective of 佢哋係邊個咩動機咁樣。即係所以有啲人就覺得特赦無論如何本身咧就破壞咗法治。咁我就唔知楊玉橋或者係點諗。 其實點解要咁呢一個咧？你係轉咗牛角尖嘅，因為法治我哋要翻褪翻下一步，係對公權力嘅制約。即係如果你話有一個前特首貪污被定咗罪，跟住你或者未定罪你就 pardon 佢，嗰啲可能就真係破壞法治，因為你容許一個有權力嘅人繼續肆意、繼續任意，或者計呢、這個訊息就真係大鑊啲啦，係咪？即係等好似話俾人聽有權嘅就冇事，但係如果你係講緊平民嘅，你係講緊一般人嘅，咁呢個係另一回事嚟噶嘛？因為佢再去犯嘅，佢再去愚弄或者去abuse 個制度係困難啲噶嘛，咁、所以呢個係另一個概念，所以翻去法治個個基礎係咩？就係對公權力嘅制約。任何個 pardon 有冇令到公權力因為咁樣個制約而減少咗咧？應該係用呢一個標準。 所以我補充翻，我即係 mention 佢嘅諗法啫，即係我唔係認同嘅。同埋但係關於特赦會 send 咗咩 message 咧？成日都有個講法，我覺得好好笑嘅就係、是、特赦唔得嘅，因為咧就會 send 咗個 message 俾個社會咧，暴力係 OK 嘅。你只要想爭取你嘅政治理念咧，你就殺人放火都得㗎啦。特赦就會 send 咗咩 message， 就令到暴力繼續蔓延。咁成日都有人咁講㗎嘛。 其實成都 我想講埋就係我完全唔明嘅，因為調翻轉你之前咪試過咯，你佔中咪重罰咗咯，魚蛋你咪重罰咗咯，你都 send 咗個 message， 結果係咩啊？結果咪帶嚟而家咁咯。即係所以我就完全明點解好多人 take for granted 咧，就係特赦就會帶嚟更多嘅暴力嘅，就係佢哋完全冇諗過，其實之前咪就係重罰咗冇特赦到，咁結果咪帶嚟而家咁咯。所以正正係唔特赦先帶嚟而家嘅暴力嘅。 我覺得就即係嗱咁講，即係睇你企喺邊個角度啦。如果你企喺一啲即係獲得特赦嘅人嘅角度，喂，我將來都唔會再犯，你講嘅嘢就係成立嘅。但係對於過去係好反對呢啲暴力行為，係甚至自己係受到侵犯嘅時候，佢所收到嘅社會信息咧，可以就係截然不同嘅，因為呢個特赦。所以咧，坦白講係就冇一個標準嘅答案。但係我想講咧，就話嗱，公道啲講，喺香港法律制度之下，的確本身係留咗一個嘅窗口位咧，係俾你做翻啲法理情嘅嘢嘅。所以先至有 pardon 啦，甚至喺法院裏面其實經常發生就係有一啲人犯咗事，去到法院裏面，佢只要喺法官面前去認罪嘅話咧，法官係可以無條件釋放佢唔罰佢嘅。又或者過去我諗大家可能都仲記得嘅就係有一個情況就係有兩夫婦個太太咧係植物人，個老公照顧佢得好辛苦，最尾佢衝動殺咗個老婆。咁嘅情況之下，最尾咧法庭咧係從輕發落嘅咁樣，咁所以其實你話喺法律之下，其實法庭咧亦都會考慮即係法律之外嘅理同情，而留有一線嘅窗口咧，係俾佢可以做啲呢樣嘢。本身所以我自己認為 在法治的一個系統裏面其實是有這個空間，但是怎樣去用而令到我們社會大家都覺得是心悦誠服和接受，亦都不會令到將來大家覺得是可以為所欲為的，那我覺得就是一門的藝術來的。 剛才Evan有些事想補充的，記得 其實我特別想即是大家如果 Horace 因為今天成日呢他是用即是普通人或者普通一般平民的角度去看嘛，那我想讀這番段說話呢去引證即是其實特赦是不是這麼大件事呢，這段說話就是說特赦呢是推進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的人證，展示執政自信和制度自信，樹立新時代盛世偉邦形象，弘揚全面法依法治國理念，形成依憲執政依憲治國的良好社會氣氛。全國人大法工委講的，咁我相信 Horace 一定可以將呢段説話話俾嗰啲即係支持者聽。 我頭先咪講咗啦，不過用一啲大眾聽得明嘅説話啫嘛。 咁呢段我相信大眾都聽得明嘅。 香港市民比較容易聽得明。 人大法工委講嘅嘢應該好多支持你嘅一般市民都聽得明嘅。 咁我口語化，我諗就會更加清楚直接啦。 咁當然，咁我哋嘅討論係差唔多啦，我估啊。希望 有共識咯，就係 竟然最後有共識。 法治嘅，係啦，操作係好困難咁咯。 係啦，即係事前事後啊，究竟點樣做咧？當然唔咁容易啦，因為大家要去索歐啦，我哋。 好努力咁做嘅。 係，但係我估我第一次竟然揾到兩個即係叫做政見立場不同的嘉賓，竟然可以最後有一個結論，係啦，有一個共識喺度。咁啊，希望大家都 enjoy 呢集咧，都可以對於咧嘅咩為之法治，同埋咧之前嘅修例風波同法治之間關係有多啲嘅了解嚇。我哋今集去到呢度。Thank you.